到时候你自己当然就明了。啊，这个初学说的那个问题太多了，啊，问不完的问题，这每一个人都这样子来问老师，这个老师可累死了。啊，初学的时候用不着问，什么都不要问，就是叫你多看多听，三个月半年之后自然就明了。能够提出问题出来，总得要住个三五年才能提出问题。那么这两位尊者代表是求学的态度，初学一定要多听要多看，那么在这个里面才能学，才能够学习到智慧德能。那么这是把这个四天王略略给诸位介绍出来，我们再看看这个经文。经上说，这些种种形象有情的是动物，陆地上走的，水里面游的，空中所飞行的，无情的是山河大地，气象变化，这些虽然是形形色色不相同，但是无非皆是前尘分别之物。换句话说，我们眼根所见的对象，通是你眼所见的。什么叫柳脉？柳脉的意思是你见到。你那个心啊，啊，要仔细地看一看，这就叫流啊。你仔细地看看啊，多看几眼，这叫流。那么拿我们现在名词来讲呢，就是注意看啊，注就是流嘛。你把这个意也固在了上面，这才能看清楚。爱呢，爱是障碍，虽然有的时候住也有障碍，这个意思是说路爱与见。那么这是讲我们一般所说的这个意识，无具体意识，确确实实是有流爱的。如果要用见性的，这就是说见性没有流爱，眼识无具体意识有流爱。下面佛的教我们怎么如应于此分别自他了。于此就是于能见所见之中，在这个里面呢是辨别哪是自，哪是他。自就是指的见性，见性是自。 物相是他，佛的意思先叫我呢在一切境界相中希望我呢能够随着佛的教导自己在物相里面去观察去分别那么这样呢才能够达到如来教学的目标明心见性那么诸位必须要记住见性是要自己见不是别人能够帮助你见这个事情谁也帮不上忙是要你自己见讲堂里面呢常常提到见性有一位同学写了一个信给我这信写得很好答复不费事他列出好几条让我哪一条对也勾一勾就现在就答复他了我也答复他了好像今天昨天继续的他问什么呢他说见性这个问题是很大出家人能见性在家人能见性那么在家人当中啊又有已经结过婚的人能见性是没有结过婚的人能见性写了好多条我拿到红笔条条都够上都可以见性见性啊是在家是不是在家出家的问题也不是已婚未婚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那么诸位啊好好的看看六祖坛经就明了见性是要修戒定慧文思修不是这个出家不出家的问题你出家了你不修戒定慧不修文思修还是不能见性在家人能够依教奉行他也能见性所以诸位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学佛可见得不一定要出家但是出家呢真的有出家的好处好在什么地方呢出家人这个富慧双修比在家人要来得方便一些这个是确实的你所以讲修福这个修福实在是太重要了诸位要晓得没有福报的人呢不会有智慧没有福报的人要有智慧在佛法里叫狂慧不是真正的智慧真正的智慧一定是从福当中求得来有福就有慧福至心灵在从前修复的机会是比较上多现在修复的机会少了为什么呢这个是教育有关系现在大家不重视修复而把修复当作什么呢当作一种劳役所以提到修复谁都不愿意因此一昧向什么向狂慧里面去追求那么唯有这个出家寺院里面还能够说要求为大众服务为大众服务是修福所以出家 在这一个大的寺庙里啊，清洁环境啊，这个烧茶烧水啊，招待这个寺众，这个修大福报啊。而今天一个人什么样的一个观念呢？认为这些是寺庙主人把我当作奴婢，当作下人来用。要是请一个工人来做，一个月还有相当的报酬，出家当的去没有报酬，完全尽义务，做的工作比请的工人工作还要重得多。这是什么呢？注意，不明了这个道理，他不晓得是修福。但是不懂得修福，他这一份工作他做的就有苦啊，他有痛苦，他不愿意做，做一个时期他一定去反抗。那个修福还要有福之人才能修福，没有福的人，修福的机会到他面前了，他要把他舍弃，他放弃了，这真的是没善根没福德之人。所以从前世间法里面这个教学，学生就跟着老师，要给老师服老爷，老师家里面不会群用人，老师家来群用人，那实在是大笑话啊！没有这个道理，家里面所有的琐碎事情都是学生做啊，在从前甚至于是砍柴烧水烧饭，全是学生的事情，老师出去还要替老师拉车，由是弟子服起劳，不但要伺候老师，还要伺候师母，甚至于师兄弟还要伺候，那就如同家里面佣人一样。但是这是学生，他学什么呢？学生活的教育，他能够这样伺候老师，他才能够孝事父母，他学成了，回到家里之后，他才知道怎样孝敬父母，怎样奉祀他的长辈，如何给兄弟姐妹相处，这是生活的教育啊！从小就修福啊！修慧的一门就是背书啊。虽然六七岁，四书五经啊，诸子百家，重要的东西全都背过了，这是求根本质的修养。这种教学实在是美不胜收啊！可是我们现在人说话。去学外国人，外国人说实在话，头脑简单，机械式的头脑，纵然外国有聪明人，那个聪明的头脑还是按照方程式排列，总不如中国人来的灵活。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明了啊。 学佛一定要重视修福，修福就是为大众服务，无条件的为大家尽义务。所以真正懂得了，我们要尽力尽心尽力为自己求福啊！样样要别人伺候，养尊处优，那叫什么？那叫享福。你现在有这个环境去享福，你这个福报是全身的。你享尽了怎么办？福报是享得尽的。中国人眼光看得深远啊，享福应当在什么时候？应当在晚年，晚年再要做事，这是很辛苦的事情。晚年有人伺候，有人照顾，所以把享福啊放在晚年。青年壮年的时候一定是培福造福，晚年才有福享啊。我们不能照顾大家，到年老的时候谁来照顾我们？这是有因果报应的。我们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事事都能为别人着想，为别人尽心尽力，到了年岁老的时候也有这个果报，别人都会想到你，你有什么事情大家都帮你做。那么我们看到西方人，这是外国人，年纪老了孤苦伶仃，连儿女都不理他，他有道理，因果报应。他年轻的时候他不照顾他的父母，他老的时候他的儿女凭什么照顾他？小孩从小就看这个老看大人就是榜样。所以外国儿童是享福啊，儿童的天堂，不像我们中国儿童，中国过去儿童的时候那是要服老爷，没有外国那么样享福。可是你再看一看，外国老人可怜，中国老人享福。所以你只要把这个现象仔细去观察啊，去研究它的前因后果，才能真正了解中国教学确确实实是优于西方。所以中国几千年来可以讲得上长治久安啊。这个形成的因素就是教育，那么这一层我相信将来全世界他们会觉悟，会向中国人学习。想想中国古老这个教学法真真是有道理，那么这就是讲的在中国人的教学，大主意就是在开悟啊，不但是佛法，我们中国释法也是讲开悟啊，悟了才有真正的智慧，才与一切法都能通达明了，这才能办事。 才能处理问题。所以学问不是靠计算，不是机械式的，是确确实实的能够叫我们从心灵里面觉悟，体会到宇宙万法的大道理，怎样的时候使我们这个生活与理论的时候融成一体，这是中国从前教学之道，佛法更不例外。楞严经处处都是指点阿难尊者入门呐、教阿难就是教我们，佛虽是这么指点了，阿难还未必能够体会。请看底下经文，今无降人，今天呢佛带着你，这就是佛帮助他，乐于见众，谁是魔体，谁为物相，这是佛帮助他，怕你不会，我在旁边在指导，乐于见众，这是见字，就是辨别能见所见之中，在能见所见之中啊，仔细去检测一下了，什么是自己，什么是物相，我们见性自体，这是能见的，外面所有的形象那是所见，能见所见寥寥分明，这个时候就应当要悟知自己的见性，话虽然这样讲啊，实在很不容易。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我们理路没搞清楚，什么理路没搞清楚呢？这要讲到根本的道理，我们中国圣人也说，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呀、这都是讲的根本道理。这个大道理不明啊，在佛法里面讲呢，万法为心，万法为识，心跟识是自己， 万法是境界，但是境界并不是立了心时某一个独立的境界，没有这个道理啊。境界还是自己心时变现之物，还是一家人，不是别人啊。那么像这样的经文，我们在经论里可以说看得非常之多，一提起来哪一个人不熟呢？好，虽然是很熟，为什么我们还不能见性呢？我们在境界里头依然迷惑颠倒呢？这个实在讲啊，就是这一句经文还不够熟啊。严格的讲是相当的生疏啊，熟透了它就管用，就能开悟。莫难在此地显示出的就是不熟，像这些道理莫难记得很清楚，提出真心他就引用过不少啊，可见的莫难记得很熟啊，但是不明了其中的真实意义啊。如果真的熟透了，他就有能力在一切法中见到见经所在啊，这就是禅家所讲的明心见性，教下所谓大开眼界，自己就知道了，自己就会了。这种情形我们在六祖坛经里面可以说看得非常明白。六祖坛经得要中等根基以上熟读，这部书确实有大利。我们看看禅宗人家用的什么方法，只要学人对于佛祖教学的方法能够深信不疑，循规蹈矩的去修学，一定有开悟的一天。凡是不能开悟的都是犹疑不定啊，所以不能开悟啊。开悟是哦，要有大智慧的人开悟，那错了，头脑简单的人开悟大有人在。所以古人讲你开悟最容易的两等人，一等就是上智啊，为什么他没有怀疑，他一听道理还是就懂得了啊，没有疑惑他容易开悟。再一个就下愚，他什么都不懂，叫他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个人容易开悟啊，他也深信不疑。可见的悟与不悟的信啊，这当中这一阶的时候你要说他有信吧，他信的也不信，你说他是不信吧，他又好像也很信仰的样子，这是相当不容易啊。莫难尊者 视线的这个程度啊，就是当中这一些啊，满脑袋的疑问啊，成见很深，分别心很重啊，这是代表一个中人程度啊。他是菩萨实现啊，主要就是教给我们这些所谓半吊子啊，叫我们在这个里面觉悟，我们的亏吃在什么地方，我们的障碍在哪里啊，为什么我们不能自知自慧自悟菩提啊，晓得了，晓得要改过自新的都无圣教，绝对没有疑惑，这是我们的起步啊，然后能够依教奉行，没有不成就啊。向下经文呢比较上容易懂了啊。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地啊。明天呢，我们这一周啊，这个图书馆举行啊习语发挥啊，那明天呢是第七天，我们这个发挥啊，对外呢我们做七天啊，那么家里面的人呢，我们每天还是诵经的这个七天啊，在明天早晨呢，我们还是发挥啊，因为九点半这个时间呢，恐怕讲经来不及了。像明天的时候，我们还是念普门品啊，中午还是上供。